你帮了我的小孙孙一遇火王， 太君有所不知，这奴才进得进去，在教场比武you 能够袖手旁观，五谷乾坤。为国家是什么父王子云，请中国比论古you Bye. Thank you.

您老何言辛苦，金花文光呢？ 金花文光参见口述祖父。 参见叔祖父。 罢了罢了罢了，宗保贤侄，人到杨家，管持英雄豪气，今日一见，果然话不虚传。哦，你来看，文光小小年纪，他的英气不凡，你们杨家又吃了一碗胡浆啊！ 叔叔夸奖啊！ 你夫妻哪里知道？哪里小场比武，多亏文光刀劈王伦夺下帅印，这才将国家的安危又托付忠良之手，满世是满朝文武，国国进步，就是身上也是喜之不尽呐！老贤侄，我看这文官的本领比你这个做老子的强得多啊！ 慢说是一个王伦，就是有他十个八个的，也不是我的对手啊！ 休道放肆！ 不，元帅，你不要看他年纪小啊，他的志气可不小啊！此番到了两军阵前，少不得要抢他个头功的。 不是我夸口，此番到了两军阵前，取那藩王的首级，犹如探囊取物的一般。 不要多口。 妈呀，您是爱信不信？ 不。而小小年纪，口吃狂言，常言道，久病必败。明日两军阵前，岂不误没大事？军中有二不捉，回家侍奉太君去吧。 嘿，妈呀，这回可就由不得您了。我乃万岁钦点的先行，难道说您的命军令还能打得过上命吗？ 大胆！ Thank you. 将领不可违抗啊！ 哎呀，口舒服吧、啊、不怪你，夸了又夸，讲了又讲，与我儿夸吃一场，何时来了？你倒是坐在那里，连个人情都不讲，真正的岂有此理？ 老金子，你可以的老实了吧？